这个星期继续我们同青约的创办人褒儀啦一起谈一下一个帮青少女发展的一个慈善机构。 咁啊，我想问上个礼拜我们都有讲过就是说一些做援交而家的少女点解他们有什么心态啊又或者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出来做援交啦。但其实这一年里面呢我想问一下对于性工作者来讲是不是就是他们的收入或者他们的工作又或者作为援交或者网上面的小朋友是不是反而就少了这个工作的机会呢 其实呢啱啱今年初疫情开始的时候呢都真的是水尽河飞的因为即你不要说啲女仔其实啲客都惊的嘛咁你都会即尽量留喺屋企啦特别係我諗新年之后啦即一二三月嗰陣时其实都几静嘅同埋我哋都嗰陣时啲女仔呢其实好多都唔係全职嘅其实好多都係兼职嘅状况即佢可能返緊學或者返緊另一份工嗰時都幾慘，因為佢哋可能另一份工都係啲咩侍應啊、珍珠奶茶啊、酒店服務行業都係比較美容啊呢啲比較多嘅，咁所以就變咗嗰度又失業，然之後可能佢原本嗰個主要嘅職業其實都可能失業或者減薪嘅，所以嗰陣時個情況都幾差，即係我哋以往都有一啲。即係計劃會幫佢哋介紹工或者即係做一啲職前培訓嗰啲嘛，咁但係個問題出面都冇工，咁真係想幫又幫唔到，咁嗰陣時直情係真係出動到即係有啲一嚟籌款啦，二嚟都有啲好多有心朋友幫手就買一啲食物券啦、熱食券啊，即係呢啲幫到佢哋頂住先。咁但係到後面咧，其實個疫情大家好似習慣咗咧，其實啲客就出翻嚟啦。咁我哋都有啲驚奇，大家都係咯。好似都唔驚咁樣嘅喎，咁到而家其實好似都差唔多嘅，咁但都會提翻佢哋，即係都係要保持呢、這個即係個人衞生啊，即係譬如口罩，或者一啲即係清潔上都要小心啲咯。咁但係而家咧就多咗人做，因為真係我覺得係個經濟嘅關係，即係好多收入少咗，或者即係甚至遇到失業。咁我哋有一啲都擔心嘅，因為咧我哋見到好多所謂出事即係遇到。問題啦，包括佢可能冇用安全套啦，唔識用啦，唔識保護自己啦，或者可能個客人有一啲即係暴力，或者係有啲唔應該發生，即係偷拍嗰啲嘢發生咗，佢哋唔識處理。以往咧，其實係啱啱入行嗰啲，或者佢即係懵成成唔知做緊乜，所以做咗嗰啲咧，就最容易出事嘅。咁呢排就係正正就係最多啲啲啦，即係佢好突然間因為經濟嘅困難進入咗呢個行業，而佢之前冇考慮咁多嘢嘅。咁講緊以前一流一嗰啲咧，一嚟个年纪大啲啦，二嚟佢哋真系思考过，我要租一个地方。其实你个过程，即系我去边度登广告，你系 process 就我就系做呢样嘢啦。咁但系我哋嗰啲妹妹咧，其实好多冇谂得咁清楚。咁我上网 post 一个 post， 然之后有人 message 咗就，我要喺边度地铁站等，咁你就去咗噶咯。咁其实你系冇一个咁周详嘅考虑。咁所以我哋见到就都突然間多了一堆，其實我哋都驚，同埋個年紀我哋見到真係細咗， 細到幾歲？ 我哋見到最細可能真係十二三歲都有， 咁細個。 係啊，咁我哋見到都盡量會鬧嘅，即係好似頭先講上次講嗰個十八歲有個女仔，佢因為即係唔知道有一啲原來 grant 或者有啲社會資源幫到佢，所以要做啦。咁我哋呢啲即係接觸到，其實都會好心急，同時會即係想了解翻佢咩事，有冇其他嘢幫到佢，咁樣咯。所以而家就即係要好快咁樣去揾佢哋。 佢哋咩情形底下即係會求助咧？因為即係好老實講，都唔係好想俾人知噶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健康啦，我諗佢哋最在意就係其中一樣，因為我哋啲同事接觸佢哋咧，就係好似。大家可能電話、你 email 或者 SMS 有人收到啲廣告咧，其實你唔係好想理佢啊。咁所以最吸引到佢哋注意力咧，就真係一啲即係健康。但最近咧就一啲輔導都受歡迎嘅，因為其實大家即係因為咁嘅情況底下啦，特別去經濟壓力進入呢個行業咧，其實佢好個精神壓力好大，即係其實佢唔想做，但係佢因為即係真係錢或者真係遇到啲解決，佢覺得解決唔到問題做咧， 好大，同埋佢哋好多而家學生其實都要即係疫情底下，如果佢仲要即係翻學啊，然之後屋企啊嘈交啊，可能因為錢啊，即係其實大家面對壓力都好大，咁所以佢哋即係啲方面嘅需求都大。 係，我想問一下咧，疫情之下你會點樣叫佢哋做多啲安全啊？因為呢一樣嘢之前我哋都成日聽到好多關於性工作者嘅群組啊，即係講疫情嗰啲，咁又或者係如果係嘅話，你係叫佢哋盡量唔好接客啊，定係做啲咩方法呢？有冇理由戴口罩噶嘛？ 盡量都戴口罩咯，同埋我哋都會其實呢個我哋都參考有啲外國即係西方嘅網站咧，都幾好嘅，因為外國有啲比較先進啲嘅一啲嘅性工作團體啦，就都講其實你性行為啲動作唔係每一個姿勢呢個講唔講得咁 detail？ 可以 姿勢都唔一定每一個都面對面係嘛？其實好多一啲姿勢都係唔需要面對面嘅。咁同埋盡量都係戴口罩咯，我哋會講翻，因為其實都保障大家， 大家都有個保障喺度，係即係所以安全性其實都真係好重要。但一方面有安全性啦，但係頭先波兒你都講啦，其實即係。呢啲女仔啦嚇，佢哋去做援交，其實都唔係好想俾人知道。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網絡咁發達，你其實冇可能唔知啊。即係我講係咩咧？即係譬如話咁啱啦，即係如果咁好彩啦，啲女仔俾人哋偷拍咗，甚至乎喺自愿嘅情況底下都俾人影咗。咁呢啲嘢、呢啲相啊、呢啲片段啊，甚至乎一流咗出去嘅話，其實你根本就 stop 唔到。 係啊，同埋而家都多啊，因為一啲偷拍嘅方法或者一啲工具實在太先進啦。即係以前都會比較你可能有嚿機或者要大啲噶嘛。其實而家都進化咗，一嚟電話啦，二嚟我哋見到一啲筆啊、眼鏡啊，其實都防不勝防嘅。咁但係即係提翻啲女仔有一啲要小心嘅嘢咯，同埋就係即係佢哋頭先講嗰個後果啦。其實我哋有時同佢哋傾偈嘅時候，社工同事都會講翻嘅，即係你都要評估翻你個風險咯。即係如果你係因為啲嚿錢，所以你覺得你要做呢個行業，咁如果你第時有呢個風險，你可能將來屋企人或者身邊嘅人知道嘅話咧，你覺得值唔值得咯？咁呢個都要睇佢嘅。咁當然到而家，我覺得除非我哋見到一啲譬如佢真係underage 嘅女仔，我哋評估到佢有即係好嚴重嘅風險，我哋會積極咁樣即係去處理佢啦。包括可能會約會唔會其實屋企人。即係可唔可以傾下，即係了解一下其實發生咩事啊？或者其實需唔需要有啲介入？譬如我哋之前有一啲女仔係因為咁咧，我哋都有同社署嗰邊溝通。即係其實佢屋企人可能頭先譬如賭或者係其他問題根本照顧唔到個小朋友，所以個女仔先要咁咧。咁我哋都會得到佢哋同意底下咧，同社署溝通。咁譬如佢去社署嘅宿舍住，或者係有其他嘅資源幫到佢。咁但係咧，見到好多。冇乜考慮情況底下進入即係呢個行業嘅女仔咧，到我哋發現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已經求助啦，即係佢已經遇到意外啦。其實呢啲我哋就最唔想嘅，即係所以點解同事成日咁急咧？就係每一朝翻到去咧，因為而家都係用 message 啊，每個同事都有部 work phone 嘅手提電話啦。我哋成日笑，好似睇股票，係咁嘟嘟嘟嘟嘟嘟，就每朝翻就喺度睇嗰啲 message 啦，就係好想係佢哋真係遇到問題之前，其實了解咗佢哋發生咩事，同埋幫到手咁。 係，但係已經出咗事㗎喎。其實到佢出咗事係咩事？係身體嘅問題啊，定係已經俾人哋威脅啊，或者係強姦咗啊、影咗啊？定係其他 相啦，頭先講話即係偷拍一啲相同埋擺上網，而家都common嘅。咁之後其實都仲有一啲譬如健康啦，包括即係意外有咗啦、性病啦，同埋頭先以前講過一啲暴力啦、強姦啦，去到咧，其實即係一啲心理嘅影響啦，即係特別一啲好，即係佢本身真係好唔想做，但係迫於無奈做嗰啲咧，咁都幾大嘅創傷嘅。咁呢啲都其實好多一啲即係長期同短期都有啲嘢要處理。 就係因為已經發生咁嘅情況喎，你其實就更加唔想求助，因為一講咗出嚟咧，件事咧就有好多人知 道。係啊， 但係我哋都盡量都讓佢明白啦，一啲嘢其實你自己收埋咁耐都好辛苦嘅，同埋真係要揾人幫手咯。咁我哋嗰度都好好嘅，其實有一啲女仔咧，佢係以前做過呢個行業， 過來人， 咁佢後屘冇做啦，咁都有翻嚟我哋度幫手做義工嘅。咁佢哋講嗰啲又～ 說服力好多㗎、嗯嗯。即係譬如佢哋好多有個問題就是、啊，我同唔同翻我而家譬如男朋友 講 翻我以前發生嗰嘢咧，咁我哋作為外人咧，即係你我當你社工啦，你就好理性咁、嗯、啊，都要同佢溝通啊呢啲。但係你當事人你聽就，唉， 係 即係。你梗係咁講啦，你冇發生過。咁、嗯、但係一啲即係佢真係過來嘅義工，其實佢哋分享到好好咯。即係佢就同佢講翻，即係我都發生過呢件事。咁我而家點樣同我伴侶講？即係我可能有啲覺得講，有啲覺得唔講。點解？其實都個答案唔重要嘅，最重要係即係啲女仔望到呢個姐姐咁樣啦，佢。同我一樣，佢經歷咗呢啲嘢，佢而家都好地地啊，佢生活到啊，即係佢做緊佢想做嘅嘢，佢都有機會可以結婚生小朋友，即係有啲伴侶知，有啲伴侶唔知啦，但佢會見到有個希望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嚟幫手係最好 嘅。成功幫到佢哋個案多唔多？ 睇你點樣 define 成功呢樣嘢。咁、嗯、我哋見到，譬如短期，我哋覺得成功咧，就係、是、其實佢識保護自己咧，已經係好好啦。包括一啲安全性行為嘅嘢、嗯，因為我哋後邊好多社工同事幫我哋規劃咧，即係啊揾工啊，你想做啲咩啊，讀翻書咧，其實好多佢只要一有咗。或者真係遇到啲嚴重嘅嘢咧，其實你就好難同佢規劃到啲咩嘅，所以一定係短期就盡量就佢未離開呢個行業咧，一定要教佢點樣保護自己。咁、 嗯、 長遠嚟講咧，我哋都會覺得佢係真係能夠經濟獨立，佢係做到一個即獨立嘅女性。其實呢個我哋就係長期目標咯。佢、未必咁快可以話即轉行。而所以我哋都唔会话转行就叫成功咗嘅，但最紧要佢就系了解自己啦，即系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啦，而佢系有办法做到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即系机构最想做嘅嘢咯。即系所以点解我哋英文名叫 Teens Key 咧？锁匙就系我哋觉得啊，我唔想话帮晒你所有嘢，或者我 push 你，你唔好做啦。咁样你嚟啲宿舍住啦，咁我照顾你三餐。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咁样系可能冇意思嘅，因为佢离开咗你个。服務之後，其實佢都冇嗰個能力自己幫自己。咁、翻咗我哋就希望啊，要即建立翻佢能力，等佢自己去揾到佢想做嘅嘢咁。咁、而你頭先講話幾多，其實都我哋一年咧平均啲個案咧都真係上千嘅。咁、你每年可能過咗兩三年啦嘅服務之後咧，其實平均都有超過我諗六七成咧，其實佢會。佢未必咁快轉到學，但係佢會話到俾你聽啊！我想做呢樣嘢，咁我下一步就要去讀咩書，或者我個計劃係點樣？咁呢個都係我哋見到啊，都係一個好嘅一個進展嚟嘅。 係，只不過我諗短期裏面佢。都要解決佢生計嘅問題，我諗即係呢個 比較複雜， 複雜都唔係咁容易啊！嗬，咁但係就嗱，有啲女仔可能你咁樣幫佢接受你幫助啫。有冇遇過啲情形都真係喂我中意做咩做乜啦，身體自主啊嘛，啱啱先啊？ 有㗎，即係我哋都其實我哋本身都唔反對呢個行業嘅，因為覺得呢個行業係真係歷史悠久同埋係。你冇辦法撲住佢嘅，佢永遠都會存在。但我哋真係擔心嘅就係一啲細個嘅女仔，佢冇即係佢其實未準備好，或者冇準備過，或者佢其實唔係太適合喺呢個行業度，啲我哋擔心嘅嘢啦。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就想盡快即係了解到佢哋嘅情況。咁但係咧有一啲我哋了解完之後咧，其實佢覺得哦 OK 喎，我即係我做呢份工我同唔同嘅人溝通，我揾到成功感，我又要好快咁賺錢，咁其實 OK 嘅。咁我哋都會保持聯絡，因為我哋唔係話啊，你一定要轉行啊，你聽我講啫，我哋唔會逼佢啲樣嘢噶嘛。咁佢諗清楚，佢覺得自己好清楚做啲樣嘢 OK。咁我哋會 keep 住都要喺健康方面啊，即係提佢啲資訊咯。咁我都諗起有一個我哋到上年佢應該係27歲左右，佢又係好勤力，好勤力咁樣。好細個開始咧，就夜總會啊，到上網去即係援交啊。咁佢係我見過所謂最有職業道德嘅，因為咧佢真係 keep 住會係咁跑步機啊，操 fit 自己最 fit 嘅狀態啊。佢同每一個客咧都即係唔係淨係性行為嗰部分，佢好傾得嘅，佢一個好好嘅聆聽嘅一個人嚟，佢。無論佢有分享過，無論係即係所謂建築工人， 你做 office 嘅，到你高层，到你老板咧，佢都有办法同佢倾得好。啲客都好中意同佢倾偈，所以其实佢赚嗰钱咧，唔系净系性行为嗰部分。仲有我哋成日笑佢好似嗰啲therapist 啊， 有啲男人真系同佢话，即系约 我翻到同老婆冇偈倾嘅，嚟到同你几好倾咁样，系咪 啊？喊啊！即系同佢倾崩溃喊。 做社工啊，佢系变咗。 佢话个客同佢讲话，佢即系应该系有啲地位，有啲生意，佢冇人信得过佢咁样。我俾钱你两个钟，我喺度同你喊，你唔识我真实世界系咩人，就走啦，就 OK， 系 咁样咯。咁咧就佢系即系我见过系即系做得最识做，但系有次同佢倾嘅都几心酸嘅，佢就出咗啲事啦，就俾人拉咗。咁咧佢咁多年佢揾嗰啲錢咧，佢就去幫埋佢幫佢細佬買樓啊！ 哇！ 咁跟住咧，佢媽 又係呢啲啊！ 佢屋企咧係好， 但係佢做得成功， 重男輕女嘅。 哎呀！ 但係佢幫佢細佬買樓，自己就冇樓。 冇啊，寫佢細佬個名咯。咁佢屋企好重男輕女嘅，咁佢嗰次即係同我哋神，即係咁多年其實識咗咧，即係我哋知道其實都冇咩幫到佢手，其實佢自己 處理到。 咁我哋有啲健康檢查 keep 住保持聯絡啦。咁佢上嚟好似喊咧，都心酸嘅。佢即係出咗啲事，俾人拉咗啦。咁佢就即係同媽媽講，咁全家都知道佢做咩嘅，因為就是靠佢養曬全家。仲有個後父添啊，即係總之養好多人，養曬全家啊嘛。咁佢阿媽咧就講咗句，就同佢講話：你唔好揾嗰啲咩律師啊、區議員嗰啲啊，你做啲咁啲嘢咁收家，唔好俾人知啊。但係佢咁多年佢就係養佢全家，唔止賣樓，即係其實養嘅。 係 佢仲要交租係俾佢阿媽同佢嘅後父咧，又要租啦， 生活支柱啦，總之就係 啦係啦，咁多樣咁多年都係咁嘅但系佢就佢妈讲咗句，佢就爆发， 梗系啦。佢最需要人帮嘅时候， 就唔好话俾人知啊！你收噶， 最高系自己最亲嘅人， 系啊。咁同埋都我哋都熟，佢都知道佢嗰排咧，其实都咁上下年纪啦嘛。佢有做一啲尝试去做一啲 office 嘅工兼职去试下睇下得唔得嘅。咁佢亦都有去结交男朋友咁样啦。咁咧佢就。都唔敢繼續發展落去，即係佢好冇信心，跟住同佢傾偈到嗰次都喊，即係喺公司個即係 sofa 度啦。佢自己咧就咁樣形容自己，佢話嚇我啲人，我咁人格低賤，即係點樣去配得起人哋啊咁樣。跟住然之後我就哇，我真係忍唔住喊，你不知幾高尚，幾多你行過你中環翻工，幾多冇養屋企或者即係踢開啲老人家唔理。即系佢又孝顺，全家又理得好好，佢自己其实 take care 自己都好好啊，系咪咁多年？但系佢就会因为咁样，其实佢都 睇唔起自己。 系啊，咁你就觉得，唉，即系佢系好似即系头先讲，佢都甘愿做啲嘢嘅，但系你都见到其实佢嘅成长，或者其实佢都有好多其他需要嘅。 系， 但系即系呢一刻我哋未必帮到佢，但系都会觉得 俾啲支援佢咯。 你听佢讲嘢，听佢信，其实已经系。即都係有個空間，我唔會 judge， 誒你唔好做啲人嘢啦咁樣。咁其實都對於佢哋嚟講，有啲都幾重要。 哇！真係好頂唔住啊！真係聽呢啲嘢， 重男輕女呢啲，我都冇諗過呢個世界都係仲有嘅。但係你喺你身邊發生嘅時候，你就覺得咁樣。 係不過就即係你幫呢啲女仔啦，即係明白嘅，即係Bo兒你哋機構嘅一片苦心。但係我咧翻嚟，我哋都可以傾下作為一個。帮呢啲援交少女嘅机构，其实佢哋都需要人哋去捐助去帮助，就带住呢种理念，我唔会即系我唔会逼佢唔做噶咁样。其实你系好难同人哋讲到噶啦，所以同埋呢啲女仔佢哋去选择去做援交，咁点解我要帮佢咧？系嘛？我谂可能好多人都喺心目中都问紧呢个问题。休息翻嚟之后，继续同Bo兒倾下。 我想相聚，谁便再聚，我想欢乐便随意去追，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既疲累，我自信 可以改变的，自己人都可以给一些信心自己嘛， 只要自己有信心的话，什么都可以改变到， 是啊，但愿但愿他们能够成功，送给你有 Sandy 林忆莲的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8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20宗。多栋大厦在新规定之下需要强制检测。荃湾六洋新村凹座出现爆发，04室再有2宗确诊个案。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建議，凹座18樓以上、04和05室的居民要撤離前往檢疫。另外，聯合醫院一名85歲確診女病人離世，本港累計182名確診患者死亡。政府表示，現時沒有空間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二人限聚令以及晚上禁堂食等的措施延長至到年初六。另外，即日起收緊全港大廈強制檢測門檻，新增至少一宗源頭未明確診個案，或者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都會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當局又話，即日起至到年29，有機會每日在不同地區同時進行受限區域行動，目標是在最短時間內小區清零。政府表示，未來兩星期是疫情防控的關鍵時間，如果防控成效理想，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在附加條件之下有望重開。另外，教育局正是積極研究學校在農曆年假之後循序漸進增加面授課的時間，以半日上課為原則，避免因進食要除口罩帶來風險。他期望今個星期內敲定面授課堂的具體安排並且作出公佈，讓校方和家長有足夠時間準備。港鐵東鐵線去年9月因新信號系統有機會重複設定路線，即是入錯線，而暫緩使用。

繼續同阿 Boyi 啊，係啦，清藥嘅創辦人分享佢一啲精彩嘅故仔，去幫一啲係啦青少女係莫莉 啲女性嘅關注佢哋嘅權益。 係啊，冇錯，咁啊關注一班即係啦做援交嘅女仔啦、少女啦，咁啊好有心嘅一個機構，都知道你啲同事其實都即係日日都話，你都話啦，要趕時間啊，快啲喺未出事之前都可以幫到呢一班女仔。不過問題就係你哋自己本身啦，係啦，都係一個慈善機構，莫莉慈善機構梗係需要人哋即係多啲 幫手 捐。帮助帮手，但你呢个理念嗱，你又之前亦都话啦，嗱，佢哋即系去做呢个援交咧，其实即系都唔会阻佢，唔会反对嘅咁样。净系呢一样嘢，你点样去说服人哋捐钱俾你咧？系点样帮助呢个机构咧？有冇遇过呢啲咁样嘅难题咧？其实 会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話捐款咧，一般我諗啊，我買即係個小朋友冇飯食，或者個老人家冇飯食，我哋買一啲食物俾佢，你係好直接會即係聯繫到，即係諗到嗰個 picture 咁啊。但係咧，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咁好彩度咁傾偈個幾兩個鐘之後咧，其實你都會明白啊，啲女仔其實有需要幫手嘅地方。咁、但係唔係每一個人捐錢你都有，佢有啲要 坐喺度聽你兩個鐘啊 嘛。咁所以對於我嚟講都好難嘅。咁我自己都有个挣扎嘅，因为我又唔想话纯粹就系同人讲话，唉呢啲女仔好可怜啊，好惨啊，所以你要捐钱俾佢啦。我又过唔到自己个关，因为即系你听完咁耐，你就会发现啊，里边有好多好复杂嘅，可能家庭问题啦，即系佢哋唔系纯粹系惨，而系佢哋真系需要一啲即系机会或者系一啲人去帮一帮佢哋。咁但系咧就对于普羅大眾嚟講咧，係真係容易理解係好重要，所以呢幾年咧都好多掙扎喺入邊點樣表達俾人聽咧。咁、所以其實都要即係自己又去即係讀多啲書啦，學下啦，咁都會揾啲人幫手啊，可唔可以即係俾啲意見點樣講啊？咁所以反而係學習點樣溝通，其實都係講翻件事，即係唔需要特別包裝，但係點樣去令到人哋去明白。好， 你會唔會食好多檸檬啊？你同人哋？即係揾啲商界嘅朋友啊，係啊，即係對佢哋有啲支援。 食檸檬係一個正常嘅反應嚟嘅。 係 近幾年好啲嘅，我諗都係朋友介紹朋友咁樣啦。食檸檬咧係好多時候有啲特別係品牌啦，因為呢個題目即係你唔好話性工作啦，即係譬如就算係性。或者一啲邊緣呢個群體，其實對一啲品牌佢都未必想有任何關聯噶嘛。咁樣嘅，咁但係咧學識咗咧，跟住真係呢幾年我都會即係講解翻個情況。我哋係幫緊呢班女仔，其實俾一個機會佢，即係雖然佢哋係前面頭先經歷嗰啲嘢啦，但我哋冇人會否認佢哋都值得一個機會去繼續即係翻翻學或者讀翻書噶嘛。咁、而呢個機會咧，其實對於一啲特別嘅品牌啦，或者有啲商界嘅人咧，其實佢哋願意聽咧，其實都有啲人係幾正面嘅喎，反應。咁譬如我哋都有一啲譬如化妝嘅女性品牌啦，其實佢哋聽到啲女仔嘅故事，都覺得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女性嘅品牌，幫翻呢啲遇緊困難嘅少女，其實都 OK 啊。咁特別我哋嘅捐款入面咧，好多都係一啲女強人做生意嘅女士，我諗佢哋咧比較會有。同理心啊，即大家都系女性咧，同埋好多都系母亲啦，即系佢本身系妈妈，咁会听到啲女孩子嘅故事，佢就会更加痛心啦。同埋佢会比较理解啫，即系佢哋经历紧嗰啲痛苦，同埋愿意俾一个机会佢哋咯。咁所以就呢几年其实好啲嘅，同埋我谂讲多咗，个社会嘅认知又多咗。 咁佢你点样帮呢啲女仔俾机会佢哋？即系点样介绍份工俾佢咁样啊？或者嗰啲商界人士就话我俾个机会你，我教你点样做嘢啊咁样。 我哋咧其实见到啲女仔嘅问题就系头先讲话佢哋身边个圈子比较窄啊嘛。其实佢哋好多咧冇 explore 过，或者佢冇了解过呢个世界，其实好多行业嘅，佢可能联想到就是我读唔到书。读唔到大学，所以就冇一份好工啦，我就冇乜机会。但系佢哋冇了解过，其实呢个世界好多人咧都唔需要话一定读到大学先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我哋做嘅嘢咧，其实即系带呢啲资讯俾佢咯，其实开翻眼界，同埋帮佢哋做一个计划。即系譬如我哋以前有一个女仔，就系佢觉得揸车好有型，佢想开一间车房，即系佢好犀利噶，嗰架车。嗰、那個 飄咁樣飄過去，噏得出呢個係咩隻牌子咩型號？ 哇！好勁、啊， 好有型啊！咁樣咁，但係咧佢會覺得冇可能嘅、 嗯， 即係開間車房喺香港要幾多錢？ 同埋呢個又係男性職業多嘛？ 係啦，即係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嘅角色就話翻俾佢聽係有可能嘅。咁我哋點樣一齊做嗰個計劃、嗯？例如你會唔會唔係開車房先啊？你中間其實係咪應該考個車牌先啊？咁、嗯、然之後再去讀一啲即係可能車嘅維修，其實都有啲課程。咁、嗯、有一啲都有政府資助嘅。咁再一步一步去啦。咁到而家其實佢已經有四個車牌，佢由誒。應該我唔係好熟車，係啦，我唔係好熟 的士牌、巴士牌 嗰啲，仲有啲好大型嗰啲貨車都有嘅。咁佢亦都有兼職去有啲貨車運貨啦。咁去到而家咧，佢就唔係想開車房啦。咁佢都同翻我講話，佢睇，因為真係試過呢個行業啊嘛。咁、我哋都有介紹佢一啲兼職啦。佢睇完之後咧，佢就發現咧，原來一啲好大型嗰啲運一啲建築器材嗰啲車咧、其實唔係咁多人揸，同埋佢哋成日都需要人嘅，咁所以佢咧就直情係有心進入呢個行業，佢就儲錢，第時想係申請啲牌，係即係同可能政府或者一啲工程嘅 contract 去做。咁、呢個咧係好似好漫長咁，但其實你將佢分翻開一步一步咧， 係啦、 其實做到嘅喎。咁、我哋社工同事就做啲乜嘢？咁、與此同時，我哋都會帶佢參觀啦。咁啲商界朋友就好好嘅。譬如之前有啲賣餅嘅嗰啲啦，咁佢哋就諗下，我唔想喺間即係鋪頭賣餅咁，淨係賣餅唔開，即係唔好玩喎。咁、但係個老闆會同佢分享翻佢啲創業嗰啲經驗啦。咁我哋又會參觀啲工廠啦，或者其實你可能係我當你賣麵包咁啦、其實你成個由供應鏈或者係一啲廣告 marketing， 其實好多部分噶嘛。咁呢啲佢哋聽到其實好多都係第一次聽，我冇諗過原來有呢啲可能性嘅、其實係話翻呢啲可能性俾佢哋聽咯。咁、再有同事即係個別跟進翻，等佢哋一步一步做到。咁其實我哋都係分享翻呢啲情況俾一啲有興趣贊助嘅朋友，咁就好好嘅，有啲都願意耐心係啦。聽完嘅話咧，都有啲幾積極反應，有啲就捐錢啦，有啲就其實佢直情佢嚟分享翻佢自己嗰個工作，個行業啦。如果你想入行嘅話，要點啦？咁之前直情有個化妝品牌好好咯，佢係個化妝嘅總監講翻，我係由 sales 開始做嘅。咁、我再學咗啲咩？咁而家其實佢已經係嗰間化妝品牌嘅化妝 makeup artist 嘅 director、佢要 train 啲同事嘅，咁佢直情帶埋 HR 同事嚟講話，如果你見工嘅話咧，其實我哋係想要一啲點嘅人，或者你面試，或者其實你應該點樣表現自己咯。咁呢啲好實踐嘅經驗就好重要、因為其實社工同事我哋都冇做過啲行業噶嘛，我哋都講唔到嘅。咁、就係咁樣一步一步咁，其實都有人肯幫手，唔一定就係捐錢。其實呢啲機會對於個機構同嗰啲女仔嚟講都好重要咯。 係幾好啊！呢、這個機會嚇。 係啊，但我想問一下 Boey 啦、除咗你哋揾一啲機構去幫助自己，又或者幫助呢一班嘅女性嘅工作者啦，困難嘅，但我好想問一下。你作为这个的创办人兼总干事，你自己本身也都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呢？ 都辛苦的，因为刚刚开始那几年呢，其实简单的，因为我是对住啲女仔嘛、我主要就每日帮佢做啲嘢，做嗰样检查，跟住去医院咁样啦。咁到而家多咗同事啦，又多咗個案咧，其實我就做少咗嘅，主要都系啲社工同事做啲前线嘅嘢。咁我自己就。你即係接觸一啲以前我冇諗過會做嘅，譬如會計啊，好悶嘅，一啲登記啊，跟住啊同人解釋我哋做啲咩啊，籌款 啊， 因為呢個唔係我最初開間機構想做嘅嘢、當然佢最終嘅目的係一樣嘅，因為你都係想幫啲女仔嘛。咁、但係對於我嚟講都係好大一個挑戰嚟嘅，即係你會覺得點解我要做呢啲嘢？夜深人靜喺度撳緊計數機嘅時候，我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咁呢個都會有嘅。咁但係就都提自己咯，即係最尾都係想幫翻呢班女仔嘅。咁總之就係、嗰件事係幫到佢哋，咁佢哋受惠，咁啲同事又可以做嘢方便啲，有一啲資源可以幫到手嘅，咁就 OK 啦。 十年有咩變化？你覺得即係對於你、對於機構、對於幫你哋嘅人嘅眼光 變化都大㗎，因為以前我一開始嘅時候我一個人啊嘛。 由一個人跟住借人哋辦公室一張台咁樣開始啦。咁而家就大概有10-11個同事。咁譬如每一日就你要管理嘅有唔同啦，同事嘅溝通又好唔同啦，多咗咁多人。咁啲女仔其實都唔同咗嘅。咁我一開始接觸啲女仔，佢哋 send email。email 跟住 MSN， 睇先仲有啲咩？ 科技嘅轉變啊！呢、這個就 係、是、跟住 Instagram， 係 咁而家係 Telegram， 嗯， 跟住同事上一禮拜同我講話，好似 Twitter 都開始有咯、轉得好快咯。咁、但係就係唔同，唯一一樣你見到啲女仔，其實佢哋面對嗰啲問題都係一樣。 都是為錢， 都是一樣 為還債。 是啊，我自己即係好感恩的地方咧，就是、我覺得可能我成日講啦，其實身邊的朋友或者一些社會的朋友，你發現啊，都不是個個咁保守的，其實都有一些人佢係願意去接受啲女仔，或者佢聽到個故事覺得嗯係值得俾個機會佢嘅。咁呢個都係我覺得好好開心嘅地方。 不過即係咧，莫莉正如頭先 Boy 都有分享過啦，係啦，冇可能去。即係 幫助一世， 一嚟就幫助一世啦，同埋呢一個嘅行業啊，係啊，即係無論援交或者性工作者都好，都點都會存在嘅、所以調翻轉頭，你有個市場喺度，因為有需求啊嘛，咁咪即係，所以咪要有供應咯， 係 或者咁講，咁點睇啲人即係係啦。点解佢哋会咁做咧？即系我意思就系唔系话嗰啲去做援交人，系搵援交嗰啲人啊！即系你嗱，因为你系、你话你都系读社会学啊，你研究呢、這个有冇留意到呢一个现象？点解会系咁样嘅咧？ 我谂 系啲人咸湿定系其他 嘢咧？就历史悠久嘅，即系咁多年都冇变过。不过真系嗰个社会结构上系真系有一啲。普通的都有個性別不平等在入面嘅，因為真係大部分係男性係願意俾呢個錢出嚟，同埋其實我諗女性都有呢個需要，但係始終華人社會可能我哋比較困都困住自己嘅，即係我唔會話我用錢去解決呢個問題、我嘅性需要，但係男士真係比較多啲咯。同埋我見到呢十年嚟咧，嗰、那個網絡個發展咧都幾關聯嘅，同埋嗰個人與人之間個疏離啊。譬如我之前聽個女仔咧，即係上到嚟坐低話，我啱啱賺咗1,200元啊！咁、那個男人上網約咗我就去睇戲，跟住我冇啦，我話冇啦，睇戲咯，跟住就走，睇完戲就走咁樣啦，就1,200元喎。跟住佢冇咁樣即係睇緊戲摸手摸腳或者有啲其他要求冇啊，跟住我就哇好震驚，有咩人佢寂寞到佢冇辦法自己一個人睇戲，佢、又冇朋友陪佢睇戲，佢要俾1,200元俾人睇，同佢坐喺隔離睇戲唔講嘢喎。咁、然之後再有了解到有啲客人咧，我哋真係見到有一啲係因為你想俾錢上網揾一個人陪你，你係唔會俾人拒絕嘅。但係如果佢踏出呢個勇氣去識朋友，去同人交流拍拖咧，你有機會被人拒絕嘅。我哋留意到其實有一啲客咧，其實都唔係我哋傳統啦嘛，個樣好鹹鹹濕濕啊，年紀比較大，其實都幾多而家見係20多歲， 係 佢就係想用錢去好快咁樣去識到一個人，然之後有親密關係。個親密關係唔係就係性嘅，我見佢哋有陣時會拍拖啦，打機啊。玩啊！我哋見過有啲幾健康去行山啊，咁都有嘅。但係我有陣時都啊，有點解而家好似真係好似好疏離咁咯？即係我唔想喺真實生活去識一個朋友，我用錢去代替呢樣嘢。咁呢個都得意嘅，未有呢個精力去研究呢樣嘢。但我觀察到係真係而家。即係唔係淨係話我哋服務啲女仔，我哋見到可能男孩子或者客人方面係、 這 個、有呢個現象咯。 係啊，好似如果我聽你咁講，我咧好似即係一切有少少都係源於一個人嘅寂寞， 係 或者需要被愛或者想要關注， 係但又唔識得點樣 喺真實人生嗰度可以即係好健康嘅一個正常嘅交往關係，好似已經冇呢個時間，或者有啲人佢其實有能力，佢但佢唔想花呢個心即係心機或者時間。 咁寧願買翻嚟， 買翻嚟。 咁但係即係講到尾啦，都係見到即係啲女仔啦，佢哋需要去為咗咩理由都好啦、或者作一個選擇都好啦，去走去做援交。咁你覺得係咪其實啲女仔講到尾，對於自己嗰個嘅自信啊，或者係嗰個自我價值，其實都係仲係好脆弱啦？ 有嘅，有關聯嘅。我哋因為見到好多我哋服務啲女仔咧，其實佢哋同好普通女仔其實差唔多嘅。 同埋佢哋對自己個譬如身材啊、個樣啊，都幾係即係會成日批評自己啊，即係邊度唔好，呢度唔好，跟住加埋即係佢哋可能喺呢個行業有啲經驗咧，佢哋更加個自信心會比較低啊。咁呢個都我哋觀察到嘅，同埋我哋都會即係。同事都有陣時同佢哋傾翻咧，佢哋對自己嘅評價都幾低，即係其實都幾影響佢哋日後，即係喺自己關係啦，同即係親密關係啦，甚至佢出嚟工作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影響。 對於你哋嚟講，每一個幫助嘅個案，會唔會都覺得好困難咧？ 會嘅，但係我諗即係調整翻個心態咯，因為好多時候唔會話你。同佢傾完偈，跟住佢第二日就轉變咗，完全一個唔同嘅人。佢可能你同佢傾完偈，佢啊好啦，我試下咁樣啦。佢然之後下個禮拜又翻嚟，又同一樣嘅問題。然之後啊唔緊要啦，再試過。咁然之後反反覆覆。咁但係就要接受咯，同埋就一啲小嘅轉變其實已經好好啦。例如譬如我哋即係頭先講話一啲揾工嗰啲咧，即係今日。轉唔到工都唔緊要嘅，但係我哋見到佢願意花時間去，譬如整自己個履歷表，或者我試下 send 出去，或者我試過見工，衰咗都唔緊要嘅，即係起碼你試過練習過啊嘛，咁都要欣賞呢啲即係少少見到佢哋嘅一啲成長，咁呢啲見其實都開心嘅， 係啊，或者你係教你都係從中有教佢哋點樣欣賞自己 係，係啊係啊，我好記得嗰陣時有一個就係練習咧，同佢哋講話即係四格你嘅。優點同你嘅缺點啦，個個咧都係缺點嗰一格咧寫滿，跟住有一個女仔望住佢就咁樣撩下撩下，又即係寫極都寫唔出啦，就問佢就冇喎、我最叻就係陪男人咯。就系啦，佢就唔系，你好好笑容啦，首先，即系佢可能睇唔到嗰一面啊，即系佢觉得因为即系性行业都系一样唔好嘅嘢嘛，咁你陪男人即系呢样嘢就系唔好咯咁样咯，咁但系佢睇唔到系。佢嘅笑容好好啦，我哋啲同事或者義工個同你傾親嘅都好開心嘅，因為佢好真誠啊，佢好識氹人開心啊，然之後你同佢傾完偈會好舒服嘅，佢呢啲睇唔到咯，咁同事就會話翻俾佢聽啦，你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聆聽者，你笑得好靚，你點點咁就。力參加其他人都會同佢講啦，咁即係盡量係咁樣要提醒咯，即係唔好話啲女仔啦，我哋自己有陣時可能日常生活、自己都唔會做啲樣嘢啦，咁所以都係要嘅，係啦，會提翻佢哋。 係係，即係呢個都緊要，即係欣賞自己嘅，咁所以你哋都要繼續好努力咁去幫呢啲女仔啦。其實咁一路發展落去，未來係啦。點樣咧？係咯， 係啊！我哋嚟緊咧都會短期內啦，因為而家疫情關係，其實我哋都每日好似救緊火咁樣。因為真係有啲女仔，我哋見到佢哋經濟個困難，即係我哋都要買啲食物券啦。由而家冬天啦，即係佢哋有啲如果係搬出嚟住劏房嗰啲咧，其實個環境唔係幾好嘅。咁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衣物啦咁樣。咁長期咧，我哋會繼續會進行嗰、那個一啲職前嘅培訓啦，同埋一啲輔導。最紧要咧就我哋嚟紧下年会做好多一啲预防嘅工作，其实希望多啲学校啦或者网络咧都即系多啲空间，我哋可以讲多啲啲关于性啦，关于一啲网上交友要留意嘅嘢啦，去预防嘅。 系咁点揾到你哋啊？其实 系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去我哋网站啦 ，www.teenskey。TENSKEY.org、或者喺 Facebook search 清藥 TENSKEY 都會揾到我哋。 係咁你可以了解多啲、其實都真係啊。 今日thank you 曬 Boey 啦。 就好似呢一首歌 Christina Aguilera 嘅 Beautiful 咁 ，Words cannot bring me down， won't you bring me down today？ 唔会令我唔开心嘅呢啲闲言闲语吓。几时都继续保持呢个自信同漂亮。 嗯，好开心咧，就系有一班人咧关注一班嘅援交少女啦。咁、希望大家咧都继续咧，即系多啲去关心佢哋啦，留意佢哋，同埋帮助佢哋嘅。 系啊，冇错吓。咁啊，好开心 ，Boy 接受我哋嘅访问啦，亦都好多谢今晚大家陪住我哋喺敏感时刻里面啊吓。 拜拜。 拜。